梨子提琴，作者冰波。小松鼠住在松树上。有一天，小松鼠从树上爬下来，到地上来玩。它在地上走来走去，看见一个大梨子。大梨子颜色黄黄的，一头大，一头小。可是小松鼠不认识它。咦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真好玩。小松鼠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把梨子背回家去。他找了一把刀，把梨子对半切开，一股香味飘散开来。啊，好香啊，好香啊！小松鼠吃掉半个梨子，那剩下的半个它舍不得吃了。小松鼠捧着那半个梨子左看右看，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。我拿它做一把小提琴吧。小松鼠真的把半个梨子做成了一把小提琴，又拿小树枝和自己的胡子做成了一把琴弓。小松鼠坐在树枝上，拉起小提琴来，拉出来的琴声好听极了，还带着一股淡淡的香味儿，传出很远很远去。这样好听的音乐，森林里从来没有过。这时候，在森林里的一个地方，有一只狐狸在追一只小野鸡。小野鸡一面哭，一面拼命地跑。 我一定要把你捉住。 狐狸可凶了。狐狸跑得快，小野鸡跑得慢。狐狸很快就追上小野鸡了。 救命呀，救命呀！ 小野鸡吓得尖声乱叫。突然，好听的音乐传进了狐狸的耳朵。 呀，真好听呀！ 狐狸对小野鸡喊起来： 喂，你别跑了，我不捉你了， 我要去听音乐。这时候，在森林里的另一个地方，有一只狮子在追一只小兔子。小兔子一面哭，一面拼命地跑。 我一定要把你捉住。 狮子可凶了。狮子脚步大，小兔子脚步小。狮子很快就追上小兔子了。 救命呀，救命呀！ 小兔子吓得失声乱叫。突然，好听的音乐传进了狮子的耳朵。 呀，真好听呀！ 狮子对小兔子喊起来： 喂，你别跑了，我不捉你了，我要去听音乐。 小松鼠还在松树上拉小提琴，森林里许多动物都来了，脚步轻轻地在松树上坐下来。狐狸走来，它的身后跟着那只小野鸡。狮子走来，它的身后跟着那只小兔子。小松鼠拉呀拉呀，星星也来听，月亮也来听。优美的音乐好像果子蜜流到动物们的心里去了，大家都觉得心里甜蜜蜜的。森林里真安静。狐狸让小野鸡躺在它的大尾巴上，这样小野鸡听音乐就会觉得更舒服些。狮子让小兔子躺在它的怀里，这样小兔子听音乐就会觉得更暖和些。小松鼠拉着拉着，突然从小提琴上掉下来一粒东西，落在地上不见了。 咦，是什么东西掉下来呢？ 小松鼠说： 是我不小心让小提琴里的一个小音符掉出来了。 第二天，这儿地上长出来一颗小绿芽，动物们围着它都说： 这准是发了芽的小音符。瞧他弯着腰，是见了陌生人怕难为情吧。小松鼠拉小提琴给绿芽听，听到琴声，小绿芽呼呼地直往上长，很快长成了一棵大树。大树上结出很多很多的梨子，这些梨子有的很大，有的很小，满满的挂了一树。小松鼠说， 这些果子都可以做提琴呢。 小松鼠把梨子摘下来送给动物们，最大的送给狮子，不大不小的送给狐狸和小兔子，小的送给小野鸡，最小的送给了小甲虫。这些梨子都做成了提琴，大的做成大提琴，小的做成小提琴。动物们不再追来打去了，他们每天学拉提琴，到了有月亮的晚上，就都到松树下来开音乐会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